第四章，策马人阿里法次开始说：“人若和你讲话，你能忍受吗？但谁又能忍住不说？看，你曾劝诫过许多人，兼顾过软弱无能的人，你的话扶起了跌倒的人，兼顾了欺弱无力的人。但是现今灾祸一临于你，你就萎靡不振。”一接触你，你就沮丧失意。你敬畏天主之情，岂不是你的依靠？你完善的行为，岂不是你的希望？请看，哪有无辜者丧亡？哪有正直者消逝？照我所见，那播种邪恶的，必收邪恶；散布毒害的，必收毒害。天主一虚气，他们即灭亡。一发怒气，他们即消失。狮吼豹嚎完全止息，幼狮的牙齿也被打碎，壮狮因缺猎物而灭绝，聘狮幼子各自东西离散。我窃听到一句话，我耳听见细语声，当人沉睡时，夜梦多幻象，我恐怖站立，全身骨头发抖，寒风掠过我面，使我毛发悚然。他挺立不动，但我不能辨其形状。我面前出现形影，我听见细微的声音。人岂能在天主前自以为义，在造他者前自以为洁？看，他的仆役他还不信，他的使者他还归罪，何况那以泥污为居所，以尘土为基础的人。他们为人践踏，有如蠹虫，晨昏间计化为齑粉，永远消亡而无人回顾。木索已自断，他们就因缺少智慧而死亡。